好啦，今日咧，系呢个叫做五月尾，今日几多号啊？五月廿九号，咁啊，其实出街咧就三十号咧， 啱啱彭州， 系一个叫做咧就端午节啊，咁啊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啦！咁讲真，端午节就唔应该快乐嘅，因为咧五咧就屈原跳海啊，一个咧被我哋呢个历史学家咧就奉为爱国诗人。咁其实咧，如果严格嚟讲，屈原啊嘛，系啦， 爱边个？ 咁佢究竟爱边个国家咧？佢爱嘅系当时楚国啊嘛，楚怀王嘅楚国啊嘛。喂，楚怀王呢啲系地区割据势力噶嘛，阻碍中华大一统嘅罪人嚟噶嘛。如果你话屈原系爱国诗人咧，你就绝对系犯咗政治上嘅错误，系咪啊？ 因为佢唔爱周天子， 严格嚟讲咧，佢系一个即系点讲啊？割据势力嚟嘅，系嘛？系一个军阀。是个诸侯 哦，唔系你唔要兴讲本土啊嘛，呢个系本土啊， 系啦，呢个本土派啦，冇错啦。如果所以咧，屈原咧就应该系本土派嚟先啱啊。咁如果而家打压啲本土势力咧，就唔应该纪念屈原。 所以咧， 想俾人顶落河， 系啦，冇错。 仲要揾啲鱼食埋佢， 系啦，佢避免 DQ 冇免，所以就掟咗落河或者跳落。 你咪应该介绍下咩主持先啊？ 哦，系啦，咁啊。 咁啊，人齐 都讲唔到嘢，跟住就 今日咧就人齐啦，咁啊。有一个我哋久违咗嘅 Johnny， 都唔系久违， 都唔久违。我啱先 upload 咗条片，嗱，我而家又插嘴讲啦。唔该各位有兴趣听又好，冇兴趣听都好，我都呼吁你揿入去我哋嘅天文专辑嗰度，系我啫，唔系我哋讲错咗。咁咧，唔该俾翻啲 view 嚟啦，因为我接受唔到太低嘅，其实吓，我好唔开心，因为你哋叫我讲噶嘛。 系啊，跟住都。 系刁拔，跟住到刁拔啦， 大肥， 仲有大肥。嗱，咁我哋四个人咧，今次啊真系齐晒脚啦，啊打麻雀啊，坐大髀，十三张得。咁啊，而家讲翻呢个好严肃嘅话题嘅，关于爱国嘅吓。咁啊，最即系其实新中国成立咗之后咧，有一个人咧就俾人颠覆咗佢嘅爱国人士嘅身份。嗰个人叫岳飞，因为岳飞咧系一个抗金名将啊，呢个系以前古代勾低咗嘅历史书画，佢系个抗金名将。但系孙中山先生话过噶嘛，汉满蒙回藏，五族一家亲。咁你呢个金咧，后屘即系后金，即系满洲人，即系女真人。咁你抗金，即系阻碍五族共和啦，系嘛？即系破坏呢个祖国团结啦。 你唔记得几年前有套嘢讲拍岳飞系点样拍嘅咩？ 点啊？ 冇啊！岳飞咪改咗，唔系打金人咯，系打契丹咯。 哦，系、哦， 我改咗打外星人添。 喂，关公都可以大战外星人啦， 系咯？何况岳飞点解唔可以咧？ 系啦，岳飞话整个岳飞大战外星人，系嘛？就喺南宋嘅时候咧，就挑战啲侵略嘅外星人，咁咪冇咗呢个民族问题咯。 其实打外星人都系一个本土主义嚟 嘅，系啊， 即系我哋作为地球人要防卫呢个太阳系， 地球本位 系啦，地球本位 抗拒普罗米修斯系嘛？咁啊，所以咧。每一个历史咧系唔同嘅时代有唔同嘅演绎嘅，所以咧而家你再讲下，哎呀，边个爱国嗰啲唔能够立乱讲，因为咧屈原绝对唔系爱国国，佢系一个分裂分子，系嘛？ 哦，咁呢个唔系而家先至系噶啦，你谂下，譬如话去到清朝咧。已经唔会纪念岳飞噶啦。 哦，系啊，变咗纪念咗嗰个叫做咧关公。 系啦， 因为咧清朝就知道咧岳飞系抗金啊，即系后金啦。 唔讲得 系嘛？点解叫改名叫清朝啊？因为后金令到人哋有唔好嘅回忆啊嘛，所以先改名叫清啊嘛，系嘛？呢、這个系好似系皇太极嗰阵时改的。 皇太极改嘅， 系 后金改做清。 系啦，因为知道个名咧令到人哋有啲唔好嘅回忆啊。咁啊，呢个名字改得好紧要嘅，改名系咪？所以我哋嘅名字改得唔错啊，收视亦都有稳步嘅增长咁，希望大家咧网友多多支持。咁但系咧，我而家作出另一个呼吁，就系咧，我今日揿下之前，我哋由旧年三月份开始啦吓，开始喺度 播， 喺大肥度播啦。咁咧，我发觉啊，之前好多节目都唔过一万嘅吓、啊，令到我啲失落感。咁我觉得咧，我严正呼吁咧，我哋所有支持者、所有个网友咧，就抄翻以前啲旧片，边条记住星期二得到，唔好揿错隔篱话，唔够一万就同我揿够佢为止。 我哋失落会拖累成个台啲节目出唔到街嘅， 尽量。 所以我哋嘅心情好重要。 因为咧你哋又冇乜所谓，你哋咧开住个 电脑，今日 list 咗十个八个节目，一次过开十个嗰啲 IE 好咩 Firefox 好咁样，咁啊一次过睇啦。当然 揿到爆为止， 开十个就会有时会轻机嘅，或者会慢少少嘅，但系尽人事帮下手啦，系嘛？咁啊，令到我哋嗰个叫做咧，唔使拔咁多枪吓，唔使使咁多钱，系啦。咁啊，呼吁完毕啦。咁啊，有一样叫公告咧，咁啊要由大肥宣布。 嗱，因为咁样嘅，我哋咧，寻日开放日，即系5月28，咁咧就好多网友支持啦，咁嚟嘅人可能有七八十人啦，但系咧，我哋开放日系想办法。就是同啲网友联谊嘅啫，我唔希望喺我哋嘅台嗰度或者同网友接触嘅时候，有人或者有啲特定嘅人物喺我呢个台嗰度众筹，因为好影响我哋台嘅形象啊。因为咧，我哋咧搞多次网聚都好啦，我哋都系即系咧收回成本或者蚀疏多少，从来咧就冇同网友咧计。计十足数嘅，甚至咧，我本身咧，我卖紧四小铺，啲网友上嚟攞，咁我哋全部都派嘅，派样板不停派。我哋唔希望就系话，想即系有啲人喺我公司或者喺我哋个台嗰度吓，就搞佢自己嘅私人业务，因为好影响我哋个台嘅，因为你喺度做，啲人会觉得我大肥 Tony。同阿 Johnny 可能会牵涉其中嘅利益，所以咧，我再同大家讲一次，平时我自己节目都有讲，但系咧，我哋喺星期二得同佢再讲一次，即系唔希望有啲咁嘅事喺我哋度发生。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咧就系、是、对唔住，咁可能我真系会即时邀请你离开我哋嘅台址嘅。咁我哋真系要讲清楚，因为咧，我哋。嘅台而家做緊嘅係接收緊廣告，咁啊遲啲可能會見到啦。第二，我哋真正我哋而家呢個台係推銷緊嘅嘢係有三樣嘢嘅。第一係做健康食品，係我哋自己做嘅，出面都係得我哋自己嘅啫。第二就係、是、做緊貓山王開始做啦。咁我哋而家本身咧都有啲存貨嘅。啊，平少少，平过隔离台，咁咧就一定系原装正版冇沟嘅。如果有需要咧，可以联络我哋。咁啊，唔好讲价钱啦，但系一定平。第三样嘢咧就系、是，啱啱做完大肥商圈嘅，就系、是、做一个功能内衣嘅。咁呢啲咧，我哋系一定系平过出边市面同埋有帮助。其他咧就唔系我哋台嘅，因为呢啲做呢啲嘢其实都系。想大家健康啲功能內衣啊，食榴蓮啊咁啊，食嘢啦咁啊，全世界都中意食榴蓮，季節開始咁啊。另外就係做啲健康食品嘅嘢，咁其他嗰啲咧，即使有陣時可能喺台嗰度片言隻語，係想啲幫啲網友推介嘅啫。但係到後尾推介歸推介，所有嘅嘢同我哋本台係冇關係，因為咧我哋唔想咧成日不停有網友問。你有冇份噶？关唔关我哋事啊？阿 Tony 点睇啊？阿 Johnny 咧，喂，佢有冇啲法律意见啊？我哋唔想再系咁样。 系啊，我都好强烈嘅声明要讲嘅。 系啊，所以我哋咧就强烈声明咗，因为我哋咧始终都要拔少啲枪，就想办法咧有啲收入，因为个台而家咧。真係打正俾你做，咁就需要有啲嘢支持下，咁呢就希望呢就話唔夠10000嘅，想個辦法撳落去唔聽瞓覺都好啊，放催眠曲啊，煲大少少。第二呢，如果真係想支持個台呢，有啲產品唔會一定平過出面嘅，咁你哋認為啱嘅買返去，我唔會同你講話，我哋做咩廣告啊，各樣咁樣。 即係呢，嗱，你係榴蓮呢樣嘢呢，即系你冇得 sell 嘅，啲人食就食，唔食就唔食。 系啦， 即系你如果食咧，佢去边度，佢都要特登搵你食嘅。唔食咧，你请都唔食。 我叉开住先，讲埋头先嗰个问题先，即系想所有听众听我哋嘅，听清楚，就系、是、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其实系冇人代表紧呢个台。 系啦， 基本上。 即係當然啦，我哋冇撲出嚟講嘅，更加亦都唔可以入我哋數啦。跟住，假若有任何人，即係如果係嚟咗，可能係我哋舉辦嘅網聚，或者喺寫字樓嘅活動，咁啊同你哋即係有任何嘅deal，有任何嘅 sell 你任何嘢都唔會代表我哋嘅。呢樣嘢一定要搞得好清楚。如果係同我哋有關嘅，我哋一定會註明。如果任何人講話係同我哋有關嘅，唔該你哋。可以聯絡我哋嘅員工或者聯絡翻阿大肥，問清楚係咪有呢件事，就千祈唔好聽咗人哋講。咁呢樣嘢係非常之嚴重嘅，我覺得一定要今日一定要好清楚咁講。 係啊，即係唔想再有呢啲事發生，因為我哋咧本身咧喺六月份開始咧，我哋會招待網友嚟睇現場觀眾嘅。咁點解要先講清楚？因為咧，好多人会陆续上嚟嘅，不如可能係星期二得到啦，我哋而家暂定緊，可能呢就招呼大家食盆菜啦，啊咁样顺便呢就嚟睇节目嘅。咁我哋会一路一路宣布，可能强国生还者啊大飞看天下，或者而家我哋呢一个王牌节目呢依家男女啦，咁另外一个讲军事节目啦，啊由我哋嘅 Alice 做呢个主打嘅，咁即係陆续都会有啲现场观众啊，大家上面倾下偈啊，有啲嘢想知道啊，可以现场问啦。 系咁啊 ，Alex 嗰个节目咧，咁佢都好俾心机做嘅，咁啊，大家多多支持啦吓。咁啊，即系我想讲咧，就系同以前个 case 一样，我系唔希望有人将我哋攞出去卖，我自己咧。自己賣自己就話啫，冇可能我哋會容許人哋其他嘅人將我哋攞去賣，呢個係絕對我哋唔容許，同埋咧係絕對係觸犯我哋嘅底線嘅，係唔得嘅啊！所以咧就講到最後啦，即係下一次就反面噶啦。咁啊，而家講翻我哋啲正題啊，即係正題啲節目啦，因為其實過去呢幾日咧就。发生都唔系话好大件事，即系比较咧，即系可能琐碎啲啦，吓咁啊，讲翻即系啱啱发生嘅事咧，不如吓，因为咧，呢个行山啊，其实两单嘢都系关行山。 呢单嘢都几神奇，都几有兴趣去讲。 系， 因为我今日即系一听呢条新闻咁，一来我行山嘅人啦， 系啊， 二来我就见到啊，又有人失踪啊，即系我又谂紧会唔会系堕崖啦。咁其实我一听第一条新闻，我一听咧，佢话系话佢夜晚 三点几， 咁咧就系第二朝都未翻屋企，咁所以就报警话失踪。咁咧佢哋嘅朋友就系话佢。行到三点几左右啦，就忽然间有急事，要一个人离开。 我做证，因为咧今朝早咧，阿 Johnny 咧好早就已经喺 Facebook 讲，喂呢单嘢 好难讲嘅，好难讲，下昼讲嘅。我初初听，我觉得好奇怪，系我都开头嗰阵时未系转做即系当凶杀案方向调查，但我一听到我已经觉得系好怪，因为如果你系一个会行山嘅人都好，你未必会行夜山。如果你是一个行夜山嘅人咧，你一定系好清楚，你约得朋友行咧，啲朋友系冇可能会赖低你一个嘅， 因为梗系危险先约朋友行噶嘛，夜晚系咪啊？ 系啦， 你突然间走嘅，你估睇戏啊？吓、啊、唱 K 啊！我先走先啊，三点钟系嘛？旺角咧就可以。 系啊， 嗰度边度嚟啊？ 嗰度系呢个将军澳对上嘅叫五桂山，嗰度系桂奕顺径第三段。 系咯，喂，去旺角就得，佐敦都得，起码系嘛？佐敦都危险，未咁多南亚人。 喂，你四个人落旺角睇戏，忽然间有人话有急事走，咁一啲唔出奇啊！ 系啊， 喂，四个人约行夜山，行下、哦，凌晨时分有事要走先。 系，炒金炒窿咗啊，俾人斩仓啊，要即刻翻嚟补钱啊！ 即系外汇嗰方面 都唔啱数啦，你都补唔切钱啦，你都焗斩仓噶啦，系嘛？凌晨边得补仓啊？ 都系前债，即系啱啱讲到话佢哋可能系因为 先蚀到前债， 已经蚀前债，但系都唔使即系 唔使攞命啊！ 冇错啦， 系咪一个人嘅器官都值600万啦、啊？攞上去大陆啊嘛，200几万啦、啊，系咪？咁使乜攞命咧？即系呢样嘢唔系好啱数咯，嗱，即系好明显。如果你有个亲家同你讲，喂，不如我哋行夜山，屌你老尾系坐你三芒果啦， 系啦， 吓你嗱，即系话咧，呢三个人同佢本身咧，嗱，唔系你个，所以用理性分析，肯定系唔会话嗌晒交反晒面嗰只嘅，即系定系有偈倾嘅。如果唔系，你唔会叫到人去行夜山噶嘛，系咪？ 咁嘅預謀啦， 即係咪起碼你要信得過嘅人啦、啊？無端端喂，如果黃毓民打俾你，叫你去行夜山，你去唔去啊？嚇，唔可能啊！ 約你行夜山，約你決鬥啫，決戰五桂山。 係啊，即係唔合理啫！唔好話講黃毓民啦，即係而家突然間陳雲話約咗毓民去行夜山，你估毓民會去啊？ 好大件 嚇！喂，你有冇睇過黑社會啊？啊，佢哋去釣魚啊，最後阿羅哥約阿大 D 去釣魚，最後咪搏鳩死。死咗佢咯，跟住佢邵美琪一见到走啊，系咁走啊，系嘛？喂，即系你本身一定系 friend 底，你先会咁做噶嘛？至少唔反面先啦。如果唔系，人哋一定拒绝噶。所以咧，我都好奇怪，咁样人哋信得过你，咁你三个会落得到手嘅？ 即系初初发现，讲我哋发现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奇怪。即系发现嗰个服尸咗个位置，嗰阵时新闻其实已经冇报话佢，因为如果你忽然间唔见咗，但系死于山上边，咁多数亦都系堕崖先会发生嘅啫。嗱，嗰阵时新闻已经冇报噶啦，嗰阵时其实应该已经系掌握咗少许消息，就未作实。咁、及后隔咗一阵就已经话系其实嗰个死因又可以， 死因又可以，同埋咧话已经即时差佬拘捕咗三个咩 行山之 同行即系行山嘅。人士啦吓，拘捕咗三个，咁啊啱啱再睇咧，又话咩，即系又话牵涉到啲咩金钱啊，又话虐待过喎，死者系俾人虐待过喎，俾人即系打咗一身啦，唔系请食咖喱咁简单啦。 我睇翻而家发现个尸体个位置咧，你可以推测到咧，我推测啦吓，呢啲纯粹系未有确认嘅。我会推测佢其实发生嗰个凶案现场应该系会晒喺山顶，因为佢而家系距离山顶。跌咗落去20米左右啫嘛，个位。咁、你理论上你唔会杀完人之后先抬翻去上山 嘅，即系拱佢落去嘅。 应该你系喺一个高啲嘅位置，即系发生完打斗或者杀咗人，你就再将佢抬咗落去侧边嗰度。 因为咧，你就喺山度碌佢咧，俾啲沙石硬伤咧， 成身都会花晒嘅。 系啊，就同你拳打脚踢嗰种系唔同样。 系 啊，验尸验到。 奇怪嘅地方就系点解会喺山顶发生咧？咁呢个就真系要查一查先知道。因为计只，如果你话系有一个有预谋嘅咧，嗰、那个位置又唔系好，我又唔觉得系一个好好嘅落手地点。 好易嘅啫，被捕嘅人士系21至27岁，喺差馆熬一晚，咁样都讲晒出嚟噶啦。 我又调翻转啦，可能真系因为咁有预谋，因为佢哋本身嘅常识唔够，佢觉得系上高打你，打到仆街佢踢咗你咯。 好牙烟噶嘛， 即系会令 山顶位置， 即系令到你嘅伤痕，佢唔知道原来咧，即系打人嘅伤痕同碌落山嘅伤痕唔一样，变咗你。以为佢咁样咧就遮盖到佢打佢嗰个， 咁佢如果其实嗱，我觉得可能咧系想侮辱佢，想虐待佢嘅，但未必可能最后错手杀咗，因为如果你想佢死嘅话咧，简单啲就直情拱佢落山，佢死够硬啦。咁嗰啲验尸嘅结果亦都系跌落山崖啫嘛，堕崖啫嘛，你分唔到佢系俾人。拱落山定系俾人打死噶嘛？系咪啊？ 哦，咁呢班人我明啦。 呢班人应该系约佢上去咧就打 死。有机会系，有机会系。 呢班人咧个 我推测都系咁。 呢班人嘅常识咧就非常有问题啦。嗱，通常第一件事咧就系话，如果你真系如果有咩嘅意外死人啊，或者系成为失踪啊嗰类嘢咧。警察第一个怀疑是什么人呢？ 报警那个。 冇错。 是任何凶案都是的。 不怪得的，都是21至27岁。 冇错啦，就是他们的知识有问题啦。 即好像 TVB 的编剧啊。是 啊。 不过你讲话、你讲话约了、我约你要行山，我哋四个。喂，咁差人实找回我哋三个啦。 是啊，最主要啦。 都冇得走。冇得走。 讲起 TVB 编剧呢，我想起一件事啦。记唔记得早几年呢，咪有一单话有个 BB 呢推佢出去，跟住冚住佢，然之后就话 失咗踪。哦， 跟住又有个操呢个内地口音嘅人， 真系一读就爆佢嘅大话咯。 但系个问题就系，竟然有一个人咧兜口兜面对住689喺度闹佢，话佢好落区咧，就唔去去揾人，又话唔关心人哋。 系 咁嗰个咧系边个咧？记唔记得啊？ 记得喎，真系 嗰个叫郑松泰。 哦， 即系咧，我一睇见我话 郑松泰做咗议员啦咩？嗰阵时 未 哦， 嗰阵时仲系热狗 哦。 嗰阵时我心谂，喂。你啲常识真係好有问题喎、你依家你去到咁多日都仲未人出都仲未搵到人嘅时候，喂，第一件事你应该你出咗去到咁准呢， 你是不是自己拿来衰呢？如果一个不介意是真的个妈做的话， 是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这个常识的，所以你说你这个21至27岁的这个没有这个常识绝对不出奇的。 一吹就吹个风是关大陆人士。 是啦，但是个问题就是 证明你任何嘢你一想跟政治议题扣上关系，你那都不是一个非理性的答案。你都不是非理性的分析。 你都有少少 有政治目的的分析。 你都有少少常识的，有些有些嘢。 冇㗎，都唔系冇常识，佢系有常识都照要用呢个分析。 即系照屈。即系，但系咁咪叫佢衰咗咯。 咁冇所谓噶，而家呢个全世界都系咁噶嘛。好似特朗普讲啲嘢，分好多好多时，基本上弱智先会相信嘅，讲出嚟就系真理啦，变咗。冇人质疑佢讲嘅嘢嘅。 冇，咁佢呃咗一阵咯，呃咗一阵，但系佢够噶啦。 佢够胆讲落去噶， 呃咗个位得噶啦。 够胆讲落去噶，所有大话系嘛？ 佢真系好憎特朗普。 不过唔紧要，而家啲人讲紧佢究竟做唔做得，做咗成第一年都成疑问。 唉，好难讲噶，陈碌就系陈碌噶嘛，唔关个样事啊！有啲人话样衰，佢一啲都唔样衰，佢好靓仔添。老实讲，系咪？咁但系咧，本身系陈碌就系陈碌嘛。咁梗系唔得啦，廿分钟咁捻快，我哋讲嘢，老实讲，嗰啲节奏冇可能廿分钟讲得完噶，廿五啦，系咪廿五先咧？系嘛，真系冇办法。 好， 咁你谂下啦。近呢两年嚟咧，社会嘅气氛咧，总之任何嘢咧就赖咗落去大陆人，就乜都冇问题噶啦，就觉得一定系。 所以我呢单嘢，我初谂会唔会系劫杀案啊？可能真系国内 嗰啲 精英吓嚟打劫行凶嘅，即系变咗。咁但系重案组一查就知唔系噶啦嘛。 因为啲僆仔 可能我连个银包都未处理， 因为啲僆仔好易熬噶，熬多两下咧，咩都讲晒。 唔系你劫杀好简单，你可能根本其实喺条尸度揾得翻。即系而家未有资料啊，但可能已经系咯，所以根本都唔会循呢个方向去查。 系， 哦，呢班人咧又系睇呢个侦探片睇得少啦。 系， 睇多啲金田一先啦。 唔系，佢哋，我觉得都系嘅。 侦探柯南。 唔系，我觉得最终咧，咁啊，即系可能佢哋嘅原意咧，就想去咧，就可能想逼佢，可能佢争人钱，逼佢还钱。照计如果争人钱嘅，唔敢应邀啊。 其 实三个债主， 嗰个其实唔系离市区好远嘅啫，我睇翻地图好近嘅啫，个顺应三段半个钟上到去。嗰度，即系嗰度唔系大家想象中，可能入西贡要两个钟。 行夜山，即系始终老实讲啊， 嗰度系半个钟急，行快啲唔使半个钟就已经落得翻市区嘅地方嚟噶。 但系问题系你点会半夜啫，同埋咁样行山先？ 系冇可能嘅， 即系我觉得嗰度犯案唔系一个好地点咯。你要人哋推敲都系劫杀案，你几咁困难咧？而家？ 好难讲，即系我觉得错手杀咗人嘅机会好大，跟住咧就急起上嚟咧就求其揾个地方平，跟住就作我个大话出嚟。 是啊， 我觉得 呢啲相多，譬如外国有啲咧唔故意焗死咗嘅细路仔啊，或者系唔故意整死人咧，跟住就会唔知点样扮系有意外，跟住报警嘅。 报警系啊， 你就算你唔好你唔好讲乜嘢啊，所以我话嗰班友点解我话嗰班本土派嗰班友，即系包括郑松泰在内冇常识咧，就系、是。你啊，唔睇 Discovery Channel 啊，你听下雍正精危险人物啊，你都听得多呢啲例子啦，你仲会讲呢啲咁嘅嘢嘅？ 好多案，好多案，所以最尾其实佢未必系告，即系可能会变咗误杀都唔定，可能佢最尾成个辩护理由就变咗系中间打斗发生咗啲嘢。变咗咁样都唔出奇嘅，咁呢个真系要去到，即系佢哋真系审嗰时先。 不过咁啦，误杀咧就好轻嘅，几年嘅啫，坐完出嚟就又可以一条好汗。因为今日啱啱咧就话，东方日报咧就报翻一个旧消息嘅，好似1999年就有嗰单Hello Kitty 死人头嗰单案， 哦、 有个女公关咧就俾人哋三个债主，又系三个吓，就喺度禁锢咗喺间屋度，喺嘉年威路道31号唔知几楼啦，嗰度唐楼嚟嘅吓，咁咧禁锢咗喺个唐楼嗰度咧，就拳打脚踢又系虐待，又系错手杀咗人，跟住佢哋将佢肢解，又系钱啦，又原来佢争咗两皮嘢，咁99年两皮嘢咧都系钱嚟嘅，不过都冇理由攞条人命啊，咁咧嗰个咧。凶手第一凶手咧，就系、是、同我哋香港嘅特首咧系华中嚟嘅，都系姓梁啊。咁呢个梁先生咧，就1999年咧被判18年，咁啊扣埋刑期咧，其实出咗贼噶啦吓。咁啊，所以咧杀人都唔系好严重嘅啫。咁啊，好似今日咁样，可能到时判误杀。 嗱，咪呢啲一定系唔系冇人谋杀啦，谋杀全部终身监禁嘅。 系，唔系啊？佢判终身监禁噶，后屘改刑做 咁啊，即系上诉得直变咗误杀。 佢都系谋杀减，但系就减刑，佢系判谋杀噶。 唔系应该佢讲得啱， 但我冇 check 嘅，我冇 check。 判谋杀，但系因为上诉， 如果唔系变成咗误杀， 十八年出唔到嚟，谋杀一定系终身监禁，冇其他。 你嗰啲系假释嘅啫， 系啊，即系后屘。 因为我今日睇报纸讲嘛，佢话改佢后嚟改判十八年啊嘛， 因为改判咗五十年。 咁如果十八年如果照数佢冇假期咧，都出得嚟啦。咁何况有假期噶嘛？ 出咗啦， 出咗嚟啦。 实际十一年 啦，可能十二年啦，三分一啦，三分二啦，系啦。咁啊，喂，呢节时间系咪差唔多啦？我哋咧， 我哋 operator 行开咗，我啱见到。 咁我 所以你又讲， 我继续讲埋落去。 系，我都有嘢讲。 咁你继续讲埋落去先啦。 即系呢单案咁就大家仲有冇咩睇法啊？其实呢单关于呢单原案， 呢单 我觉得我系一听我就觉得个直觉就已经听落觉得唔妥啦， 唔妥。 但系就估唔到个直觉就中咗啦，即刻。 我嘅睇法就系咧。近期香港发生好多案件咧，香港警方咧系非常有效率。 我头先其实系唔记得咗个 point 上嘅，我想讲从我早查呢案真系查得好靓。 系啦，香港警察恢复翻香港警察应有嘅效率。咁唔系呢件案啊，之前有几件事都好快速佢做咗。 拉 Uber 司机啦，系嘛？即系 讲 讲三件大案，跟住那个阿 Lance 嗰度未捉到人。那个的士佬撞死了人，在九龙城撞死人，未拉到、但是呢就除了拉 Uber 司机就说得了张达想 咁当重案组查这些凶杀案是查得很厉害的，这个真的要给他一些 credit 他们的、 他还一样很厉害，查如果粉笔少女都是找重案组的、这个 重案组 很多很多 重案组一样东西很出名的嘛， 是 就是反是很自愿讲很多东西的嘛，不知道为什么、 咁啊喂， 你唔觉得好多凶杀案啲反又同你做案件重组又成讲晒所有嘢俾你听嘅咩？你即系好得意啊，系重案组做先会咁嘅。 咁啊喂，呢节时间我哋停一停啦，休息一阵，翻嚟再倾。